了。你帮我查查吗？我可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。职场帮帮团。 找工作 难， 招人才 难， 世上无难事，且听职场帮帮团。 厨师、司机、保洁、前台、销售、快递， 换； 编辑、策划、总监、会计、软件工程师， 换； 律师、翻译、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， 换。 停停停停停，挑花眼了，挑花眼了。 脚踏实地，志在千里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。 志在千里，脚踏实地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，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香露。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二。以前我们经常说的是脚踏实地，志在千里，今天为什么反过来呢？志在千里是因为我们的公司在千里之外，我们的志向呢在公司。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其实就是我们每天要花多长时间在上班和下班的路上。今天节目参与我们讨论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吴科。吴科你好。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科。 嗯，那今天呢也要请到吴科来回答一些朋友提出的职业发展的问题啊。首先来说说通勤的时间。最近我看到一个调查啊，北京、上海、重庆这些大城市几乎每天呢很多朋友是有2个小时在上班的路上。基本上啊，各地通勤时间都被四大直辖市包了前四名。另外呢，北京有 17.1% 的人通勤路程超过25公里。25公里是什么节奏？跟大家做一个比较，北京四环东西向的距离才不到20公里，是9.5公里。所以你是要穿越整个北京的这个四环哈，非常长，非常久。我想问一下吴科，你身边有没有每天花特别长的时间在上下班路上的朋友？ 有啊， 嗯， 像那种就是销售算吗？ 嗯， 因为销售他先去单位打卡，然后要去跑客户， 嗯， 他等于是每天别说25公里了，他可能每天200多公里。 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在路上啊。 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在路上。 有没有就是每天去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，然后回家上班回家这种？ 我呀， 嗯， 我就是。我以前有过一段时间单程2个半小时， 单程2个半小时， 单程2个半小时。对， 你是打败了99%的上班族 啊，绝对是99%，所以我辞了嘛。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 睁开眼就准备上班。 几点起床？ 那会儿我要坐7点钟的车，所以就是6点之前就得起床。 嗯， 还是因为男生你不用化妆啊，女生就更得早了。 嗯， 啊，就路上买那个起床就是梳洗换衣服。然后楼底下吃个早饭，或者啊，女生就更得早了。 嗯， 啊，就路上买那个起床就是梳洗换衣服，然后楼底下吃个早饭，或者说买了早饭带着，然后就上车了，然后在车上再补一觉，然后换补一觉补第一觉，然后就可以换乘了。那会儿我刚毕业的时候，那会儿因为北京地铁线还没现在这么方便。哎，然后就很远很远，从西三旗一直到那个双井，2个半小时，中间换乘2次， 都是在地铁里面。 没有，那会儿没什么地铁，就是 公交。 公交，然后中间转一段地铁，最后一段是坐地铁， 嗯、 前头都是公交、 哦。前面公交要换一趟车， 对，公交还要换一趟， 然后再坐地铁， 再坐一趟地铁， 地铁还要再换一趟。 地铁不用换了，地铁就出来以后再走路， 嗯、 因为那会儿也没有共享单车， 那会儿有没有10号线吧？ 嗯，13号线、12号线都没有。 对，那你怎么到的双井呢？ 就真的是两个半小时的， 就是到国贸是吗？ 双井，双井， 就是那会儿双井地铁站没有啊。 啊，对，到国贸，然后 是不是？ 对，走过去， 从国贸到双井。 对对对对。 那这个时候还要再坐一段公交车，还是就走过去了？ 走过去， 走过去、啊， 一边走过去，对，因为你到公交车也得走一段 还不如走过去， 还不如走过去 那块特别堵。 是的， 嗯，回去也是这样吗？ 那对，那会儿西三旗的话，我看了，当时看了一个交通的一个统计，就说，西三旗，然后清河小营，这连续三个站是北京市二十大堵点儿。 嗯， 就因为我们门口有三个，就是、非常恐怖。 你现在记得就是哪一段最堵啊？ 西三旗到清河小营那一段、 啊， 就那一站地差不多要40分钟。 嗯，就是那个、 啊、 大概是1公里左右的距离。 1公里左右距离， 啊、 就最长的一次 耗费了你基本上是四分之一，三分之一的时间。 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 是吧？ 啊、就那一站地差不多要， 还不如走过去呢。 啊， 还不如走过去呢。 啊，对，还不如走过去呢。啊， 但是走过去了，人过去了，公交车还没来。 那是这个问题很尴尬，然后骑自行车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存在不好停的问题、 嗯、那痛苦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啊，你身体上的反应是什么？ 身体上反应那会儿因为年轻啊，倒没有什么太多身体上，因为补觉就在车上补了， 有座啊， 有座，然后但是我有一天就突然想，就我在干嘛，因为我相当于我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时间， 嗯， 对吧？你5个小时在路上，跑去吃饭睡觉和在单位的时间，这一天就过去了， 嗯， 是吧？然后我就讲，就这样，就挺不好的啊。然后我就辞掉了嘛。然后后来就从事了其他工作，这也算当时对自己做职业的也算是一次规划啊。 如果不是来回2个半小时乘以二变成5个小时，来回是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，你能接受吗？ 来回2个小时。后来我做的工作很多都是来回2个小时的， 嗯， 也后来一个单程1小时的工作坚持了1年多的时间 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全国各城市平均的通勤时间大概是多少呢？北京市是56分钟，这是单程啊， 单程、啊、 哎， 那就是 上海54分钟，重庆54分钟，天津48分钟，武汉低一点43分钟，嗯，但是。也差那10分钟也没有太多的意义、啊。 你在楼底下等个电梯，这10分钟就没了， 对吧？总之呢，就是大城市，大家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上班和下班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，时间多长，咱们就要考虑一下这工作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了。 我觉得这东西看你几点下班。 嗯， 你像比如之前我那2个半小时的，来回5个小时的，但是因为单位不加班啊。如果晚上要耗到8点多下班，那我这活早就没法干了。 嗯、 我不可能还坚持3个礼拜那么久，对吧？ 嗯， 这东西看看你的工作，就是一个看工作时长，二一个看你工作本身的压力。我记得之前好像看过一个也算统计吧，欧洲的一个统计，就说你在通勤的状态下，你的心情越好，则决定了你工作和你家庭生活的心理状态。换句话说，它决定了你一天的心理状态、 嗯、 就是你通勤的时间，如果你能在路上，比如说因为欧洲很多人他是坐那个火车去上班的，他如果、火车上有座位，然后坐在靠窗一路看很漂亮的景色，那他可能稍微长一点他也没关系啊。但是如果说时间很短，哪怕说半个小时，但是他在一个他要走一段阴暗的小巷啊，他要跟人家人挤人啊，一头大汗呀、啊，那他可能整个这个人的状态都不会很好。 嗯，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每当你否定人生、否定工作意义的时候，那个地点会不会是在特别拥挤的地铁里，或者是你正堵在路上？ 嗯，对，做这种判断的时候，通常来说都是，你像早饭没来得及吃，肚子饿，然后穿了一身挺好看的衣裳。喷了挺贵的香水，结果在挤地铁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吃韭菜盒子的一家伙。 嗯， 你这谁的所有人的心情都会不好。 你会想我这工作是为了什么， 这图什么呢？ 而且这样堵下去，这样挤下去，好像暗无天日啊，没有一个出头之日啊。 没错。 啊、我们下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，怎么来解决这个通勤时间这么长的问题。交通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啊，是吧？ 对。 但你可以选择不堵的交通出行方式，但是尽管有一些选择，但是你的总时长也不会缩短到特别短的一个状态。 你可以 在单位附近租房啊。 对，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是吧，离家近，你换一个地方住。 对， 那么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时间怎么利用才不算虚度，或者是怎么利用自己的心情才会好一点。吴科，你有哪些建议啊？ 我是看书、看小说、听这个听书这种。 听书是吧？ 听书。我看坐地铁的时候，绝大多数，因为我现在虽然是自由职业，但是我就是早高峰、晚高峰的时候也经常要出去。我会看，大多数人好像都在看手机。 看手机，它也是获取信息的一个渠道吧？ 看电视剧，玩游戏。 看电视剧， 对， 玩游戏 就当娱乐嘛。 有人说，你看你们每天都被手机给绑架了，但是你想想，如果不被手机绑架，那就被拥挤的地铁绑架，被人群所裹挟，那大家还是选择一个舒服的方式吧。 那肯定啊，那你要是没有手机的话，大家只能尴尬的互相张望，你这那场面更难受。 就我一直在想，那么拥挤的地铁，如果你还拿了一本书，而且还是那种 翻不开 学习类的书， 翻不开， 又要动手又要动脑， 是站不住，翻不开。 这有点不太切实际。 不切实际。我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这么做过。然后我一直。 你不是说翻不开吗？ 对啊，所以我知道翻不开这事儿啊。 对吧，不切实际嘛。 对，不切实际。 所以我们应该把通勤的时间浪费在文艺作品上，给自己找点乐子，给自己带来一点轻松愉悦的感觉。 听听书，听相声。 是吧？ 对，这就挺好的。 音乐。 现在流行那个听书嘛。 好。那还有人他会用来去学习，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苦上加苦啊？ 挺好的 啊。音乐。 现在流行那个听书嘛。 好。那还有人他会用来去学习，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苦上加苦啊？ 不见得，因为是这样，特别是早上的时候我试过这种方法，因为你看听那种电子书其实也在学习嘛。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 APP， 它是把那个书读给你听。那其实你等于是在进入工作场所之前，你的脑子已经开始在运转了，高速运转了。那对于你快速进入工作状态，实际上是有帮助的。 但是如果是拿一本书的话，这个学习的方式不太可取，是吧？除非是当天要考试，当天要面试，当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必须马上啊，这个临时抱佛脚。我觉得可能你拿一本书在拥挤的车厢里面啊，这。反正看两眼算两眼吧，长期以往是不太合适的哈。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在路上的时间啊，我们可以把时间用在欣赏作品上面啊，哪怕是听看一些跟你的工作有关的东西，这样的话可操作性比较强一点。 让自己心情放松一点，听个相声，这也无可厚非啊。 好，那就是再说第二点吧。单位离家远有解决方案吗？刚才说了 租房， 搬一个地方呗。 对，换个地方，要不然换家，要不然换单位。 房子又很贵，是吧？在好工作和离家远这件事情上，该如何权衡呢？ 那得看工作有多好了。对吧？你之前我记得咱们有一新闻还挺火的，一个女士在北京上班，然后她好像住的洛阳，还是河南还是河北来着，反正每天就要到大量的时间坐火车。 我记得河北吧。 河北啊，那不是河南啊，河北 OK。反正就是挺远的。然后那人家说为什么不放弃工作呢？因为工作机会非常难得，一年大几十万的年薪，是吧？人家就说那我活出去了。这种就看你的工作，咱们说俗点啊，你挣的那个钱够不够付你的这个交通，这个从心情到成本够不够付这个费用。 就有人说了，我挣多少钱都买不了我的快乐，都买不了我的青春容颜。 那 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每天这个挤地铁上面。 那他挣的钱还不够多。你买一个个人飞行背包什么的。这个我看那个科技新闻，现在美国好像个人喷气式飞行背包好像已经有人在用了。你买一个那个。 哎呦妈呀，这只能是做梦了哈。就是有人说了，我宁愿挣少一点。我也愿意我每天过得舒服一点，你怎么看？ 这个好多人来找我做咨询的时候是就是面临到这个问题。 对、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份我觉得还行的工作，然后但是我离家特别远，我家附近有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工作挺稳定的，但是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大发展，但是离家近呢，那我如何选择的问题。我一般我们这种咨询都会从他对生活模式的理解去看。还有一个家庭责任， 生活模式就是你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 对，你比如说是今年上半年有一位女士找我做类似的这样一个咨询，她就是她，因为她孩子现在要上幼儿园，那么我其实就问她，就这个东西孩子要接幼儿园谁接的问题，对吧？你把这个事儿搞定了，你后边才有后边的一个讨论的问题，就是你老公能不能接，你老公不能接能不能让别人去接，如果都不行只有你自己放心的话，然后你觉得接孩子放学这事儿和你的事业发展哪个重要，他觉得接孩子放学重要， 嗯， 那这就是他对生活的一个设计应该是说、嗯、那这个你就别说了，这个远的那你就别去了， 换句话说就是你要排出一个优先级来， 对，有个取舍， 嗯 嗯。 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啊，就是我宁愿少挣一点，我也不愿意在路上那么的累那么的辛苦，浪费我那么多的时间，这个是不是要分阶段来看？以你刚才那个例子为例， 对， 他也是分阶段的，孩子上幼儿园也就这几年，对不对？ 对， 嗯，那么从我们事业的角度来说的话，我如果挤这几年地铁是为了以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收入，想住哪住哪，想租哪租哪，我可不可以忍受？ 那你就租房子就好了，你既然能够忍受工资收入的下降，那你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五千的，一个一万的，一万的远，那你说我宁可挣这五千块钱我也离家近，但是那一万的发展空间大，那你就拿出五千块钱去那一万的附近租个房子就好了， 先补贴一下是吧？ 对，相当于你还是挣五千，但是你得到可能更得到了一个你更认同的一个发展平台嘛。 嗯，又换句话说，你如果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，你的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，你何必去挤那么远的这个车呢？ 这个要 是不是 要看你的成本和你的发展的机会。 同样我要花两个小时去路上上班，那么有一个地方呢有上升的空间，有个地方呢老是原地踏不踏，那我觉得我可以忍受那个有上升空间的活，我不能接受原地踏不踏的这个机会。 这么说吧，香露，现在让你通勤时间增加一倍， 嗯， 你的收入增加一倍，你去不去？嗯、 那要看我收入是三千还是三十万一年呢？ 就你现在的，以你现在的标准，增加一倍的收入和增加 一倍的这种通勤时间共存， 去。 你知道，各位听众朋友，这说明香露现在的基本工资还挺高的。 因为我现在通勤的时间很短。 哦，这个原因是吧？没被套路出来、 啊。我每天坐地铁上班，基本上 啊， 所以 多久？ 我走到地铁站， 啊、 然后从坐大概是几站地啊？四五站吧， 就多长时间吧， 然后再走到电台大概40分钟一里， 40分钟一里 就慢点走啊。 啊，那这个还挺健康的一个时间， 我相当于在武汉生活。 这不是挺好 的 吗？武 汉的通勤时间是43分钟 啊， 那挺好的。 嗯， 你要去再小一点城市那可能时间更短。 那实际上呢，我当年是这么考虑的，就是说你多花一点钱在租房子上面，选择一个折中的距离，也不是说你要住在电台跟前儿，或者住在单位跟前儿，也许你、那个、 住的跟前儿，反正我身边有一些人，我认识一些人来找我咨询和朋友，都是住的离单位很近，然后他们发现其实并不好， 嗯、工作也很多。 一个呢是说大家知道你住的近，什么早来呀、晚走啊、这种事儿你就责无旁贷。 对。 然后呢，周末比如说临时抓个人干活，老板就先打电话，在家的吗？你说在家，能去隔壁楼上拿个东西，你也跑不了。 嗯、我是这么考虑，就是说。假如啊，你们单位的距离和你租房的距离是成正比的， 嗯， 就是离单位越近，租房的成本越高；离单位越远，租房越便宜的话啊，你一定不会找一个特别近的，也不一定没必要找一个特别远的。当然，如果你经济实力有限，单说啊，在你可承受的范围之内，你可以找一个相对来说工作没那么辛苦，通勤时间没那么长，房租又还能够承受的一个距离。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在一个地铁沿线租一个隔间 儿。嗯，然后再结合刚才所说的这个单位是否有发展，你有没有必要再去忍受这个通勤时间的问题？如果说你忍了三年是吧，那么你的工资提高了，哎，大家觉得好像还有意义，是不是？但是这又催生另外一个问题啊，我忍了三年了，就像刚才 啊 吴科所说的、嗯、我工资翻倍了啊。 对， 我工资翻倍了，工资提高了很多 啊，公司倒了， 可是没有，我这个通勤时间还那么长 啊， 还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啊。 但你可以拿这个钱去提升你的生活质量了。 哎，所以我想问你的是，经年累月的长时间通勤上班，在路上花很多时间， 嗯， 尽管收入提高了，对人还有哪些影响呢？ 一个是你的生活时间肯定会被压缩。生活时间压缩呢，年轻的时候你当你就是孤家寡人的时候影响不大，但是你之后的话，比如说夫妻感情啊，亲子关系啊，包括说父母上岁数之后，你如果就是说你孝顺老人这块，那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，这是肯定的，对吧？ 对， 无论你把通勤时间这段时间你安排的再好，那段时间你都处于一个不自由的状态。 就换句话说，你的意思是不管你挣多少，挣得再多，如果通勤时间还是那么长时间的话，势必会影响到你工作和家庭的平衡。 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通勤时间一定是说你去逐步的去解决，逐步的去缩短。 我用青春换明天， 对， 是这意思？ 没错，是这意思 啊。我用现在堵在路上的青春去换取我明天可以溢价的这个资本。 嗯，对，还有一个我可以想租哪儿就租哪儿的这样一个实力。 嗯，总之我个人是不太赞同每天花特别长时间在这个上班的路上。年轻的时候可以忍受，中年也可以忍受，但是再往后你要顾及到很多方方面面了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就是位高权重，责任大，不是责任轻。所以说， 钱多活少离家远是吗？ 钱多活多。 离家远 离家也可能很远的 对， 是不是？ 没错，是这么回事。 换句话说，你总想着有一天升职加薪，然后呢跳槽又加薪又升职的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上班的路程还是那么远，你上班的时间还是那么长？ 要不那除非你能混到单位给你配宿舍， 对吧？ 那也行， 因为你越是位高权重的话，你可能越没有太多的选择，说单位就在这儿啊，不行，必须换一个写字楼，换到我们家门口那个。 我知道有单位，像五道口有些互联网公司，他会给他的某些某些员工租宿舍。 嗯， 租宿舍就在五道口，就附近嘛。 对，当然你如果说我钱足够多了哈、我就在我们单位旁边买房子。 对， 但这个还要考虑到你另一半的问题，他在哪工作啊？如果很完美是吧？这个他跟我们单位都差不多，然后呢，我们在附近买房子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还要考虑什么呢？你孩子未来在哪上学的问题。 没错，是这么。 所以我身边就有自己有一房子啊，离单位还不错，很近。可是呢，孩子要到很远地方上学，于是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出租了，然后再到孩子的上学的位置去租一个很小的房子，然后每天上班也很辛苦。 嗯，对，这就是大城市里说有时候面临的这样一个痛苦的抉择问题。 所以你说怎么破？ 去小城市啊。 嗯， 去小城市。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去西双版纳，在那边生活几个月的时间。那个小城市很好啊，你骑个自行车15分钟基本上就从城这边穿到那边了。 所以我觉得刚才吴科所说的那个，就是你的生活模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很重要。 没错。 就是你一旦决定了我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的话，那有些是你要放弃的，有些是你必须要接受的。 你像这两年好多的人写文就说跑去大理那边租个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他们那种工作的节奏其实就属于你不用出门他也能完成工作、或者说你走几步通过线上交流他就能完成工作，那他就可以调整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。 其实也不用再羡慕别人啊，特别是挤在地铁里面堵在路上的朋友们，也许若干年后再回首，现在的年华是你最好的时光。以后可能你有很多的牵绊啊，或者是有很多的顾虑，有很多的责任需要你去扛。也许那时候想想，还不如一个人在地铁里面挤着呢，一个人在里面听小说 刷刷手机，对。 所以，其实每个时候呢，哈，我们还是珍惜当下吧，从当下找点乐子，活在当下。好了，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，送大家一首歌，来自范玮琪，名字叫启程，祝大家上班快乐，下班开心。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